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昨天讲到二十五圆通之中呢，最后一个圆通是耳目圆通。耳目圆通呢是观世音菩萨修的。我们知道耳目圆通呢是在这部经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其他那些圆通呢是修一个法门呢，就只是有些呢是证了阿罗汉果，有些是证入这个菩萨位，有些甚至证到佛道都得的。但这个耳目圆通呢，观音菩萨依他们修呢，可以破五阴超五浊解六结热三空，中医呢是觉悟成法，所以耳目圆通呢可以讲是成法的法门。关于这个为什么选择这个耳目圆通，同埋观世音菩萨是含有什么意思呢？前文已经讲过了，因为观音菩萨呢是在古的观音菩萨那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。菩提心发菩提心呢，华严经呢讲呢是有十种因缘，海老法师呢亦讲有十种因缘要发菩提心。讲到这里了，今天呢就讲到为什么要发菩提心。海老法师说呢，我们要发菩提心呢，第一个就要发四蕴誓言。四蕴誓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，是众生无边誓言道，烦恼无尽誓言断，法门无量誓言学，法道无上誓言成。为什么要度众生呢？因为我们发菩提心的目的是要成佛嘛。若果我们只是上求佛道不下化众生呢，变成只是自利不能够利他了。自利只是修自己的智慧，利他呢然后修这个福德。人家说能只是能讲不能说呢，就是跛脚法师。如果只是修福，只是修智慧不修福德呢，变成跛脚法了。所以要法呢一定要福慧具足，福慧具足呢就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。然后呢先是二利究竟，福德智慧都圆满，然后可以成法。所以呢我们想成法，首先就要发愿度众生。为什么要发愿度众生呢？因为我们在六道轮回之中呢，彼此互为眷属，而且互有恩怨。我们不只是在六道里面受生，不是只是有亲人，有没有冤家？有，是的。那如果你不发菩提心，运用法法，令到这些多世的冤家或者亲人都得闻法法，解脱生死的话，他拔着你的尾的，你想解脱他不给你解脱的，就是业力拔着你。所以呢我们要度众生，度众生呢不但是报恩，而且是解释这个冤仇，然后呢先可以超出轮回成佛的。如果恩情未还，宿怨未了的话，就会被这个恩恩怨怨牵连，怎可以出生计了生死呢？因此要发菩提心，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广度众生。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。那我们若果想度众生又怎样？我想问你们，你可不可以去度众生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 但是你没本事才得的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度众生，每个人都应该度众生，但是你识不识佛法得的。所以我们为了度众生呢，就要发梦无量誓愿学了、哦、要学无量法的法梦，不但要学法梦还要舔无烦恼、哦、如果你不舔烦恼呢，就没有能力度众生，而果你不学无量法门呢，就没有智慧度众生。因此为了度众生呢，你就要修福修慧，福慧相修，悲智相运，自利利他，然后可以现成佛道。因此呢，我们发菩提心怎样去发菩提心呢？首先就发愿度众生，跟住咧，为咗达到度众生嘅目的咧，就要舔烦恼啦。如果唔系你自己成日掹掹整整咁啊，成日响被个烦恼包围你自己，咁你点可以去度众生啊？啊，或者你唔学佛嘅无量法门嘅话，啊，咁你唔识佛法，你又点度众生啊？哦，咁所以我哋就要誓愿度众生，誓愿舔烦恼，誓愿学无量法门。这三个是修因，修因圆满呢，就可以证得佛的无上道啦。所以海路法师说这样去发菩提心，用四运誓愿去发菩提心、哦、那这个就是通言，通通凡是佛弟子都要发这个四种言。你们发过没有？发过啦，凡是皈依三宝的都讲过啦，但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咁你问下自己啦，检讨下自己啦。咁咪未做到的而家努力去做咯，做到的更加精进啲咯。咁啊，呢个系通言，必然又点样啊？每个人有个别嘅愿望，哦，个别嘅愿望，例如乜嘢呢？例如阿弥陀佛，佢四十八愿度众生，就呢个必然。又例如药师法十二运愿去救济有情，这个都是必然。在华严经，在菩萨戒经都有讲菩萨有特别的愿望，普贤行愿品就讲十大愿望，每个人都要发愿，如果不发愿呢，是没有可能成佛的。因为你以这个愿呢去领导你的行，由这个行呢去满足你的愿，言行相应呢，然后可以成佛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发菩提心就应该从这个发四运誓愿开始啦。第三点呢，海路法师说菩提心以乜嘢为体呢？那老法师引这个波野经，大波野经里面说菩提心是以波野为体。而金刚经又怎么说啊？金刚经话：杀无有法，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空啊，冇嘢。你想发菩提心系冇嘢，唔使执着噶。咁啊，冇有法咧就系空，空咧就清净，清净咧就无可取舍。咁啊，就系呢个清净嘅空咧，就系菩提心嘅心体。咁呢个系金刚经讲嘅。华严经又点讲呢？咁华严经话菩提心咧系以大悲为体，以大悲心为体。而呢个普贤菩萨咧，呢、这个普贤菩萨啊，呢、这个行普贤菩萨行愿品里边咧，话呢个菩提心咧系菩提心咧。因依大悲就发菩提心，因菩提心就成等正觉。菩萨呢因为大悲心，大慈大悲，悯念众生，可怜众生痛苦，设办法去救济众生，咁所以呢就发呢个菩提心。因为救济，你知道我哋救济众生呢，譬如水灾呀、火灾呀、地震呀，咁我哋呢啲钱去救济众生，这个呢是暂时性的，只是解决他目前的生活困难而已。 但真真正正彻底去教导众生咧，就系、是、要发菩提心，讲啲法法俾佢听，令佢见法、闻法、舔烦恼啊，超出生死，呢、这个先系真真正正利益众生啊。所以咧，呢、这个普贤行愿品话，菩萨咧系因呢个大悲心而去发菩提心，因为发菩提心，然后可以成佛。点解咧？发菩提心之后咧，就上求佛道，下发众生嘛。啊，自利又利他，咁啊二利究竟咧，就根本就可以成佛啦。咁咁啊，《华严经》里边又话咧，佢话菩萨以大悲心故啊，啊，则能成饶益众生。菩萨以大悲心去饶益众生咧，就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什麼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大家都知道啦，記不記得？無，是啦，無上正等正覺，阿耨多羅翻譯無上，三藐翻譯正等，三菩提翻譯正覺，即是菩薩能夠以大悲心去猛念众生，然后发菩提心去饶益众生的话，就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嗱，我哋讲个波耶经吓，就系、是、以呢个实无有法，就系、是、以空啦，以空清净嘅空咧，系清净嘅空咧。是菩提心的體，華嚴經呢就講大悲心是這個菩提心的體，顯然就一個講空，一個講有，是不是？究竟是空呢以為有呢？看老法師怎麼講，他說華嚴經、啊、以大悲心為體呢，只是達到初第一個願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大悲心嘛，度众生嘛，达到众生无边誓愿度。金刚经以波野为体咧，只系应烦恼无尽誓愿田，法无无量誓愿学呢一个愿。点解咧？咁因为呢个波野力啊，系能够依我哋嘅身心世界一切法不执着，不执着就不起烦恼，不起烦恼。亦不生不灭，咁呢个烦恼种子亦都不生，咁样咧我哋就会不招致呢个生死嘅苦。啊，呢个就系波野力，就讲空，咁就所以就烦恼无量誓愿田啦。烦恼无尽誓愿田咧，系属于波野嘅真空智慧。但是波野另外一方面呢，有波野智慧呢，就能够学一切法的法门、哦啊、所以尽行之法无量道法，所以呢波野呢是为一切法门的根本，有智慧然后才可以懂得一切法法，是不是、嗯、所以波野呢亦即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了。四云誓愿之中呢，华严经的大悲呢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波野的真空呢就是烦恼无尽誓愿田，法无无量誓愿学。那如果我们学波野又怎样、啊、有些人呢波野是空的，什么也都没有的，那就很容易呢是堕落这个二性的空、啊、二性又是正真空来、啊、如果只是讲波野呢，就只是堕落这个二性的空的境界。这样呢华严经又怎样？华严经是大悲，大悲是重于情，重于情呢就偏于有，一个偏于空，一个偏于有。那老法师说，如果将两部经合埋一起来讲怎样？合埋来讲呢，那就是有和空都具足了、哦、即是说悲智相宏。金刚经是讲智，波耶智慧，华严经是讲这个悲，大悲心， 如果两部经合在一起呢，就悲智相横啦。哦，其实呢，而家呢度就係老法师嘅特点啦。其实呢，两部经都有权有实，两部经都係悲智相横。明唔明啊？先讲金刚经，金刚经係讲空，空呢就乜都冇啦，就是、二乘人嘅境界。哦，大悲呢就係、是、有啊，有众生可度，有烦恼可断，有法门可学，咪有，有就是菩萨的作替理啦。一个真替理，一个作替理。咁如果分开嚟讲就，咁合咪嚟呢就悲智相横啦。但老法师话，其实呢唔使两部经合咪嚟嘅，金刚经亦都有悲智相横，华严经亦都有悲智相横。点解呢？咁嗱，例如《华严经》讲大悲，已经包括咗三种慈悲响度啦。大悲心啊嘛，大悲大慈大悲嘛，包括三种慈心嗬。三种慈心系乜嘢啊？生言慈、法言慈、无言慈，系咪啊？三种大慈悲。咁啊，三种慈悲啫，其中一种咧，无言大慈咧，就系、是、实智波耶，有实智有波耶嘅人，然后唔执着呢个无言，然后可以启发呢个无言大慈同体大悲。如果冇波耶智慧嘅人咧，就执着我度众生，众生被我所度，就有生言慈，有法言慈，系嘛？咁所以咧。这个生言慈呢就是虔智的大悲，这个无言大慈呢就是实智波耶，所以华严经讲大悲就包括这个虔智和实智咯。金刚经又怎样呢？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不是生什么心啊？生起打麻将的心，生起 去喝茶的心，不是生起什么心啊？慈悲心、度众生的心，哦，生起这些智慧心、慈悲心，那这个无智呢就是实智波耶，应无所智就是实智波耶，而生其心呢就生这个广修六道文行，用慈悲心去修六道文行，这个就是虔智的大悲。那是不是金刚经亦有大慈大悲在这里啊？亦有波耶的实智同埋亦有波耶嘅，亦有虔智喺度啊！哦，所以两部经咧都有智有悲，讲智咧就有呢、这个，讲悲咧就有呢个智潜喺里边，讲智咧就有呢个悲潜喺里边，悲智相混，由此可以知道发菩提心系以呢个悲智相混为体。哦，而这个能够实行悲智相混呢，你就是真真正正发菩提心。咁啊，讲到这个体之后呢，菩提心又以什么为行呢？咁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体上样嘛，是不是？体之后呢就要讲这个实行啦，讲这个用啦。咁怎样行这个菩提心呢？行菩提心呢，简略来讲呢，就是修六道文行。广则来讲呢，是尽行之法无量法门。这个是法华经讲的。尽行之法无量法门。六道之中呢，前三道呢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道。前三道是什么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我哋度众生，首先就要布施，首先就要持戒，唔好损害众生，首先就要忍辱众生，咁所以就前三道咧就应呢个初言众生无边誓愿道。其次咧，嗱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之后咧，就有精进禅定智慧咯。咁呢个禅定同智慧就系波耶吓，因为禅定同埋波耶咧。有禅定有波耶就可以断烦恼，就可以学无量法门， 所以就应第二咧，系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精进咧就通于六道啦。啊，乜嘢都要精进，持戒要精进，布施要精进，禅定智慧都要精进咁。所以六道咧系佛所讲嘅，亦系佛所修行嘅。咁如果我哋做菩萨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能够依佛所讲，行佛所行，就可以具足乜嘢啊？具足众生无边誓愿道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咁呢三个愿望咧，就系修因，修因必定有结果，咁就可以成佛咯，就无上佛道誓愿成咯，就应第四愿无法道无上誓愿成啦。呢、这个就系菩提心嘅行。哦，咁啊，我哋修菩提心嘅行菩萨道。有乜嘢利益呢？咁许老法师话啊，话咩啊？佢话菩提心嘅利益最大，咁能够发菩提心嘅人咧，可以灭无量罪，生无量福啊！假使跟我哋能够响度行菩萨道，上求下法咧，佢话诸佛都响度笑，好开心嘅。啊！知天善神都好欢喜你呢个人。假使跟我哋系修念佛法门嘅人咧，咁我哋能够发菩提心咧，一定上品上生。如果你话我念佛，日日念佛，念多啲，念多啲，保佑我快啲去极乐世界。你唔好俾佢占咗便宜啊！啊，我去就得啦，唔好俾佢去啊！咁呢个自私心嚟念佛咧，系冇可能上品上生嘅。哦。就算俾你念到一心不念啊，都系下品下生。如果你能够发菩提心啊，好似前文所讲，发心生修心福啊，自行化他，咁呢个就菩提心咯。因为菩提心咧就决定上品上生啊。咁发菩提心嘅功德咧系好大好大。老法师咧就介绍你哋睇《华严经》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边咧系有一品咧叫做《发心功德品》，啊，讲得好详细。如果你想知道咧，就掀开《华严经》睇下呢个《发心功德品》几大，咁然后去发菩提心啦。咁观音菩萨咧，既然系响古嘅观音如来嗰度发菩提心。当然是进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啦，啊，上求佛道就要修行啊嘛，点样修呢？咁如果你系我去修行咁，如果盲目的去修咧，会修错噶，会错吓啊！如果你哋譬如话人哋教你修乜，你又今日叫你修呢样，你又去修，听日去修嗰样，你又去修。所谓周身都冇把利，结果就一无所成。啊，如果你能够专心一意、显一梦而深入嘅话咧，一定成功嘅。咁所以咧，古嘅观音以来咧，就教观世音菩萨修乜嘢？修呢个圆通法门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。从文思修，唔系从呢个眼去修，唔系从呢个耳去修，系从呢个文性去修。哦，文又点咧？咁嗱，我哋平常讲咧，我哋平常讲咩啊？讲文思修叫做三慧啊。学佛嘅人咧，一定系要从文思修。但平常讲嗰个文咧，我问你哋啦。用乜嘢去问啊？用耳仔去问。咁呢个耳仔系用乜嘢咧？咁呢个耳仔具足有乜嘢先？有耳识同埋闻性。耳识咧就系分别嘅，哦，一分别咧就有同时意识啦，有同时意识。是 家呢呢度少咗一张哦，喺呢度呢个盟呢，普通嚟讲盟三位吓，盟思修三位呢就系、是、个意识同埋意识。点解？譬如话我而家喺度讲紧嘢，你听唔听到啊？听到呢、这个意识，你明唔明白啊？呢、这个同时意识啦，哦，咁你就分别啦。啊，法师讲得好、啊。或者法师讲错咗，咁呢个就系意识嘅分别。平常人就系咁样吓、啊，能够听到呢个外边嘅声音吓、啊，而又能够分辨呢个道理，呢、这个叫做盲慧、啊。而果进一步咧，思维所问嘅道理。能够深入去理解、啊、今日讲个耳目圆通，初依梦中入流梦所，点、啊、样嘅咧？咁今晚翻去谂下，谂清楚啊，我明白啦。咁咁呢个叫做思维吓、啊，由梦位之后咧，进而入呢个思维，思咗之后明白咗点啊，就要修咯。咁啊，依解起行，而法修正，叫做修为，呢、这个叫做。闻思修心为，这个闻思修心为呢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学法无闻呢，就没办法思啦。但是闻了之后而不去思维呢、都不知道对不对、啊、不去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，那你就会错了。人家讲什么你都信，我们讲什么你就要思维，思维之后明白了对了，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，咁啱啦，咁然后起行，依照所解而去行，咁呢个叫做闻思修心慧，咁样咧就可以进入呢个界定慧心无漏学。所以闻思修心慧咧系修界定慧心无漏学嘅阶梯嚟嘅，哦，亦系咧展泛圣性嘅正道嚟嘅。哦，这个闻思修明白没有？